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96集。老爷近期的头痛之症可有好转？是否有找到新的药方？ 夫人安心，方才我已经去寻了新药，不用太费神担心了。 老爷，你要好生保重啊。 将军战死是种福气，可不是人人都轮得到的。夫人莫要哭泣，是我说错了。 老爷，你就不能忌讳些吗？ 陈泽明看着青青半晌，微微叹息了一声，又振作精神出言安抚他。顾伯那里早将马牵了来，在门口候着，待青青平静些，陈泽明出门上马而去。青青追到门前，只见街头的那个纵马身影越来越小，终于转个弯不见了。青青心中难定，回屋拿出那指尖细看，却还是看不出端倪。又见那字迹遒劲，铁画银钩，隐有金戈之声，不禁将那帖子捂在胸前，半晌方能安心些。几日过去，京中粮荒愈加严重。青青这日身子沉重，起身晚了些，正洗漱间听得院外喧嚣，连忙派丫鬟询问。隔了一会儿不见丫鬟回转，倒是顾伯慌张奔跑而来，一路叫嚷着挥舞着手臂。 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乱民，乱民在砸门了。 青青不禁惊骇，这些日子因为粮荒，京中纷乱异常，左右邻舍中也有家境庸实而被饥民抢掠的。陈府因为陈泽明早年训了几名护院，身材壮硕，弓马强劲，还有些威慑力，一直无人敢上门，可如今也有人敢捞虎须了。青青慌乱过后定了定神，想来那些乱世的也不过是饥饿难耐，并不是与人寻仇。 要不就分些粮给他们。 哎呀，这时候哪里给得，一来是家中米粮也不多了，二来此刻若是给了一个，立刻闻声而至就会跟来上百个，人一多场面更乱，区区几个护院和两个大门怎么挡得住啊。糟糕糟糕，这还没散出，人已经越来越多了，听动静只怕是要硬抢了。 话音未落，外头一声轰响，似乎是大门被人强行砸开了，鼎沸之声立刻传了进来。青青吓得花容失色，顾伯也顾不上男女避让之嫌了，扯着青青袖子直往后院地窖处跑。正惊慌失措间，忽然听得远处一声惊雷，恍惚间大地震动，直叫人站立不稳。众人都惊住不明所以，再愣了片刻，巨响又起，这下便听得仔细些，那闷闷的声响似乎来自城外，地面应声而颤，一声接着一声，无止无尽。强入陈府的诸人面面相觑，虽然不明白这动静是什么，却也知道是大祸临头的征兆，顾不上口粮没到手，纷纷抢出门去四散奔逃。顾伯和青青待了半晌才察觉自己逃过了一劫，这期间那巨响宛如闷雷声声不绝。青青仔细辨认了许久，心中猛跳，僵立原地不能动弹，那一声声蹊跷的轰鸣正是来自城头两军交战之处。而此刻城楼内本来鳞次栉比的街道早已经是一片废墟狼藉，那残砖破瓦中嵌着一块块巨大的石头，这些巨石从天而降，入地深达七尺，所砸中之物无不摧毁，砸得殿前司诸军找不着北。匈奴一夜间在城下架起了数百架巨型石炮，待天光大亮便对着城内狂轰，丢的就是这数百斤一块的巨石。这石炮从来没人见过， 相似的抛石器天朝也是有的，可没法抛这种巨石。谁也不明白这些木架如何能承受这样沉重的石块而不垮塌。前阵子的伤亡在这时看来已经算不上什么，在如雨般的落石下，军士的伤亡数量急剧上升，殿前司的士气一下子便散了。这东西太吓人，发动起来声音震天动地，重者无人生还。陈泽明突遇变故，惊骇之后牙也要咬碎了。他总算明白了前阵子匈奴攻击不紧不慢的真正原因，原来绿岩是在等待这个时机。可恨自己一心反击居然无知无觉，陈泽明的心肺都快被那股巨大的焦灼烫成灰。他不甘心自己就这么失败，然而老天总是不帮他，他恨得眼睛都要冒出血来。 元君啊，杨如清、独孤航，你们在哪里？ 京城的城墙是用糯米煮的粥或者泥砌的，号称固若金汤。然而在这样大的冲击下，他们开始龟裂坍塌。陈泽明立刻派人去修，垮一处修一处，在这样的时雨中去100个，运气好的能回来70-80人，运气差的只回得来一半。但他没办法了，只能派人送死。所幸这样大的石炮难以瞄准，否则匈奴只需要对着一个点持续攻击，想修都没得修。这样的石雨炮击持续了几个时辰，城楼上毫无还手之力。陈泽明几乎要绝望，这个时候对方终于停手。战后粗粗清点，伤亡竟达1000人。陈泽明赶紧巡营，每到一处，士兵们均是惊魂未定，讷讷不敢言。陈泽明心中直往下沉，如果这个时候没些刺激，这仗是打不下去了。然而下一次时雨谁也说不准是什么时候，他吩咐众将赶紧找好隐蔽之所，以备下一轮攻击。另一方面，只得破釜沉舟，大肆宣称自己收到消息，援军正在途中，士气这才一振。然而陈泽明自己心中的焦躁惊惧谁也不知道。 该怎么做？该怎么做？到底该怎么做？ 陈泽明心中只有这一个念头。 用火，石炮的木架一点即燃，可石炮的射程远在弓箭之上，射不到。用床弩，床弩的射程是够远，可缺点和石炮一样，因为过于巨大无法精确瞄准，很难射中。偷袭毁之，绿岩必定防着这招，定然是重重陷阱。 陈泽明绞尽脑汁终究无果，他心中绝望，莫非老天非要为难他，所以不肯给他赎罪的机会？萧定都给了他，为什么天宫不给？难道他的敌人不是萧定，不是绿岩，是老天？他恍惚起来。 可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让这么多的人陪葬？不，不，那不会是天意。 陈泽明又振奋了精神，一切不到最后天意如何谁也不知道。他甩开那些瞎想，没时间去想那些，他想做的也远远不止于此。既然看不清脚下的路，那便只有继续往前，直到粉身碎骨的那一刻。到了傍晚，对方炮击又起，士兵们在城楼上看到匈奴兵们一队一队拉着车，车后载的就是那一块块巨石。敌人们要弄来这些东西也需要时间，所以中间得休息。这次殿前司有了准备，井然有序地躲入城墙内侧各处已经腾空的瓮洞中，伤亡较之前就小了许多。然而城墙在一次次的重击下隐约摇晃，垮塌的城头还是需要人去修，一切同之前那次时机相比改变并不大。人们都在屏息着，他们在等待着什么，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。陈泽明也在这洞中，他握着腰间的长剑，抬头倾听那一声声的闷击，巨石落地的声音似乎就在他头顶上，只凭响动便已经能将人压扁。 每一次震动都落下一层泥沙洒在他身上，他动也不动，似乎毫无所觉。时间在这样的煎熬中慢慢的过去，渐渐的，人们察觉到落石的频率开始减慢，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变少了。陈泽明命人上城查看，隔了一会儿，一名兵士跌跌撞撞地冲了回来。 将军，将军，援兵，援兵来了！ 陈泽明愣住。众人都静了片刻，然后轰然一声欢呼起来，欢声在瓮洞洞壁上来回撞击，收拾不住，猛地冲出洞口，迸发了出去。而此刻，陈泽明若是登上城楼，看清来者的旗号的话，他会更加惊讶。那黑色旌旗上描写着一个大大的“萧”字，这是国姓，足以令人望而生畏。来的是靖王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，将军令。